我走了，一再重复听你喜欢听的歌，甜蜜回忆太多心软了，真的结束了，舍不得你唱的生日快乐歌，还记得你的温柔方式，终于我懂了，话题聊到这里你笑了，却也太迟了。我用咖啡拉花拉出白色的线，一片眷恋，你侧脸在咖啡表面写成的思念，心中怀念你在我鼻尖，我渐渐的勾画出你嘴角弧线，所有的从前我慢慢的喝的有你在的画面， 社交的寂寞虚被辜负了谁，清醒了当初离开你的感觉，再不是冬天简单的离别，我还想听你叫我宝贝，和你身边多了个谁，失眠的夜独自面对，花笑了蝶，树哭了叶，还想听你叫我宝贝，痛快心碎，或许干脆两人世界漫天的风雪，我爱过了谁。 就相爱的脾气都要不成熟，是不是能让个都愈合？